想缠绕在四方，你的长头发映在月光下，你的香 来自于许佩哲《长头发》。很多身边的男性朋友会喜欢长头发的女孩，觉得这样比较有魅力，可是我觉得人的魅力来源并不是头发的长短。为什么有些人他魅力非凡，但有些人却总是被忽略呢？不管身处何种关系之中，我们总是在表达自己，希望我们能够被听到，被关注。想起奥黛丽·赫本非常经典的一段话，要优美的嘴唇就要讲亲切的话，想要可爱的眼睛要看到别人的好处。这里是9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的是方力申的粤语歌曲《可爱不可爱》。 是最最不可能才这样吸引，待你好只怪是我笨，尽全力难以抱得紧，若抱紧明知不会合衬，谁人叫我太贪心要你热吻，盲目地与你说天说地，这叫做残忍定凄美，明知后退我也可以避，偏偏又放纵到扮你知己，期望你太多注定难过，只好怪寂寞令我闯祸，可换过几次期待不需关怀都庆贺，挨下去结果也是难过，只有我自问自答这苦心对或错，天与地难以有人可拯救到我，也极吸引，但到底只会为你恨，没缘分才会更多心，没结果才想等你报恨，旁人也替我操心，替我怒愤，明明是个个也都漂亮，偏这样沉溺喜欢你，宁愿恨你到丧失趣味，又爱上你没法心死，期望你太多注定难过，只好怪寂寞令我闯祸，可换到几次期待不需关怀都庆贺，挨下去结果也是难过，只有我自问自答这苦心对或错，天与地难以有人可拯救到我，不理力量奉献几多，不顾后患尚有几多，喜欢你逃避你，你不必知道清楚，期望你太多注定难过，只好怪寂寞令我闯祸，可换当几次期待不需关怀都庆贺，难下去结果也是难过，有我自问自答这苦心对或错，天与地难以有人可拯救到我，天再大唯有你能亲手杀死我， 中国北京4月15号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盛大启幕，明星互动，经典影视歌曲群星演唱会，六大主题乐园，4月15号到5月1号，让我们相约怀柔，共享电影狂欢。

谷雨自古是采茶的时节，又叫二春茶。春季温度适中，雨量充沛，春梢芽叶肥硕，色泽翠绿，叶质柔软，滋味鲜活，香气宜人。降雨量增多，浮萍开始生长，布谷鸟开始提醒人们播种，桑树上开始见到戴胜鸟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谷雨之美，恰如春天留给我们最后的惊鸿一瞥。 证明了